中山北路，享受市中心生活。日系精工，品质最实在，低公设比，平数最实在，有感让利，价格最实在。台北 CP 值超高的好宅，品中山，40至63平，壮阔落成，25236688，实在好宅，品中山。 中秋送什么最有心意？ 妈，哎，猜猜看我带什么回来？ 月饼吗？ 难不成是月亮？没错，这是让你气色越来越亮的白兰氏燕窝，让你由内而外滋补养颜，会有好气色哦。 全球品质金奖的呵护，最珍贵的礼，滋养最珍爱的你，白兰氏燕窝。 在地艺术人文就在你我的身边。9月9日至25日，2016桃园地景艺术节邀您探访新屋绿色隧道及埔顶九斗社区，免费报名参加八大主题活动，欣赏林顺龙、藤井芳泽、范江明道等多组艺术团体创作，还有八德皮塘生态公园上演环境剧场和皮塘音乐会，请来感受桃园丰富多元样貌，快上活动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HE。 飞碟Network，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秀。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师 Daniel Ho 的版本。 嗨，大家好。 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9月11日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OK， 今天星期天又开始喽。 呀，哎， 怎么了？ 来了。 哎， 可以吗？耳机可以吗？ 哎，耳机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大声一点哦。哦 ，OK 了。 好的，今天呢一样是有直播，如果你想看直播的话，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 吴克丽丽让我好想睡哦。 刚刚那个还好吧？你的耳机开太大声了。 Sorry， 刚刚那个还好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催眠哎，让人觉得很放松。 你睡着了，大概也是情有可原啦，因为可能周末上班太累了，今天就很想睡觉。 你说我吗？ 我说最强的上班族，不说你，你都过得很开心。 毕竟我们昨天玩到很晚。 好的，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呢，一样会来帮大家嗨一路啊嗨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的。 然后在第二个小时，我们会来抢抢塔罗世界，帮你算塔罗牌。 狂贺！ 最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三个小时陪你到一点钟。 我今天水肿到一个爆哎。昨天吃太咸了，真的吃太咸了。 想看骂完强重出江湖吗？你在他的直播就可以看得到咯。哦耶，好的。 春春加入我的直播行列。 飞碟随堂考， 本周最后一次的飞碟随堂考来自于周星哲，请问你知道他的最新专辑名称吗？他的最新创作专辑名称，你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答对他就要送你修护唇膏澎湃组一份。 澎湃组哦。 9月17号星期六呢 This is Love Eric 周星哲的音乐演唱会也会开始售票，今年的11月6号星期天在台北华山的 Legacy 晚上8点就是他的 This is Love Eric 周星哲音乐演唱会。 一座天桥有一张合照，爱情来的预告，这世界很微妙，又在乎想要，我们得不到。最后争吵，谁都不是好，从容寂寞咆哮，美好取代不了，散场前又哭又笑。 I

玛丽乔治好，我是阿里，911是我的生日，希望今年的国考一切顺利，然后希望玛丽用你现在的心情祝我生日快乐。你现在什么心情呢？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蛮平静的，平静我觉得也不错。 不错不错， 祝你生日快乐咯。然后还有宝爸，宝爸说呢，911是我的生日，这不是重点，但是他重点在2天后，913是他家大女儿阿欣的2岁生日，也要谢谢宝妈2年前辛苦生下他，爱你哦宝妈， 爱你哦宝妈， 希望你们能为可爱又活泼的阿欣唱巧虎版的生日快乐歌，因为他非常爱巧虎。巧虎的特色是什么啊？ 讲话字正腔圆到一个我想揍他。 真的呀？就是这样子吗？小朋友要刷牙哦。 就说这是什么，他会说这是什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好棒棒呀。 然后他说希望阿欣平常能乖乖听妈咪的话，不要常常惹妈咪生气，然后希望你越来越懂事，未来也可以帮忙宝妈照顾3个月的宝妹哦。好的，祝阿里跟宝爸跟913的阿欣 Happy Birthday。 我今天有抑制不住疯狂打哈欠的冲动， 因为现在天气蛮好睡的，说实在的， 可是我又不能在做节目的时候疯狂打哈欠，而且并且同时在直播。 那你只能唱首歌来振奋自己的心情咯。 还是打了哈欠。这礼拜有什么事情？这礼拜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必说。你要我说什么？ 你可以说，希望台风不会影响台湾太剧烈。 好，莫兰蒂嘛，对不对？好好好，预备开始。 等一下， 干嘛？歌手已经准备好了。 好了。 预备开始。听说中秋连假4天有个台风要来，它叫做莫兰蒂，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戏虐。莫兰蒂，你在开我玩笑吗？ 10:2002-23639955 23639955，你要嗨鲁晚吗？欢迎打给我们，或是在 APP 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哦。 奔过去的男子，모두네가사랑할너란꽃을든남자그대향기에취해난또몽롱해지고꺾이지말아줘제발너만 说了，就是如果你正在看直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直播下方留言，让强强帮你哈一下哦。奶茶想要哈下星期回家，全家都快乐，有哈有宝业哦。对啊，希望台风不要影响到大家那个返乡的行程。 嗯呐、 Cindy 啊，说想要哈膝盖跟脚踝的受伤地方，快快好，快快好，快快好。陈颖想要他出国去玩的同事914出发全部都不能飞，好可怕。 哎呦是干嘛，不关我的。 他说因为把工作留给其他人实在太过分了， 把工作留给别人。 嗯，小明说今天遇到一件一定要哈的事情， 说 他刚刚从洗衣机拿出毛巾，发现毛巾上面居然有一只小小强，他明天要去买清洁剂来洗，希望从此之后洗衣机变得超干净。但最近的虫很多欸、 最近蚂蚁也超多， 非常多。 如果你是，其实现在外面就是有在帮家庭清洗衣机的公司，他们 最近为什么突然好像很热门这件事情啊？以前哪有在还特地洗？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公司啊，没有人专门清洗衣机啊，就只有市面上卖的清洁剂，就是你倒下去然后泡一泡，然后 再 正常 洗掉。 对、可是那个其实也洗不是很干，不会洗得很干净，因为很多水渍污渍还是附着在洗衣滚筒的什么旁边那个墙面上。 没有洗那个机芯真的会那么脏吗？真的 脏得爆了。他们都会，好像我朋友他有请师傅来洗过，他拆开的时候先拍一张照给你看，你真的会觉得哎、好黄好脏，洗完哇塞跟新的一样。 那洗出来衣服真的有差吗？还是那是心理作用？ 可是你要想，它的滚筒就是外围那圈你看不到的地方，如果都是这么多脏污，那就是脏水不停的都在洗你的衣服啊，就是容易滋生细菌。 但在大家分享可以洗那个芯之前，你也没有意识到你家的衣服洗得不干净、啊、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衣服洗出来是臭的，就是放着即使就是你刚洗好就拿出来晒太阳或干嘛，它还是有一股臭扑鼻。有时候洗衣机太脏真的会这样。我家洗衣机也是啊，就是有用一阵子之后，如果真的没有定时去清它，你洗衣机再怎么洗，你再拿出来晒，你都会闻到一股怪怪的味道。 好不开心哦。 淡淡的不开心，所以其实那个定期清也是蛮重要，你都会有霉味这样。 那个价码是不便宜啊，道夫帮你洗、那个、 好像没有很贵耶，2000-3000吧。 Rex 说他要他明天能顺利改签，早一天的飞、 1000块， 才1000， 有看每一家不一样。 早一天的机票可以躲台风，可以顺利结束出差，回台湾过中秋节。然后呢，小妹说想要他明天又是星期一要上班。我从19岁听秋月点点到现在30岁了，谢谢秋月点点陪我老。 他有哭吗？他有用这语气吗？ 哭啊，关号哭哎、 好吧。 强强，请问你之前跟你邻居的垃圾桶事件已经沟通完毕了吗？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没有沟通，从来就没有沟通这件事情啊，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CSY 说想要他下礼拜见客户，希望客户会接受我的设计，顺利度过下礼拜。 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志柔说他明天要避旅了，希望不要去下大雨。Oh my god， 这个礼拜要去避旅的人真的是太危险了。请问玛丽看完 Big Bang 见面会的感想？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那个外国明星跟粉丝的见面会、然后所以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在互动玩游戏、他们在台上的玩游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像在看什么 Running Man 或是韩国综艺节目， 很不真实的感觉， 就是很像在看综艺节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们四个人在那边玩那些游戏，我还是觉得很荒谬。 为什么？ 就他们就是在台上玩 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一组，然后我咬一根 那个，那我是吹踏谱。 好了，好，你当踏谱， 你当 GD 好了。 GD 跟踏谱，然后他就是我就是嘴咬一根硬的，就生的意大利面，哎、哦，还是有点软度啊，熟的吧，熟的意大利面， 咬硬的意大利面， 因为它有弯度， 要怎么 吃呢？对，那个是熟的，可是应该没有煮到很软，因为你要把它这怎么弄？它你要先穿过那个铝罐的铁环，那是一个空的铝罐，穿过去，然后你咬另外一边，我们一起就是。 把罐子移到别的地方， 对对对对，然后有20罐，然后看谁移的比较 累。 你就看他在玩那个，就很妙啊，就是很神秘。嗯，但不得不说，他们唱歌，他们每个人都是铁肺王子哎。 什么什么很会唱？ 就是那个肺活量好满哦，整个领口都要爆了。我觉得我在高雄都听得到他们在唱歌。 真的吗？ 真的很大， 夸大女王。 嗯，苏源说希望。明天一切顺利，机车的主管不要再找我麻烦了。有人说哈一下吧，你知道今天谁生日吗？ 谁？ 朴学亮亮哥。哦， 朴亮哥生日快乐。潘雅说希望他工作上快点找到新人，然后 Irene 说他朋友静静昨天肚子痛挂急诊，明天要复诊，希望不是盲肠炎而开刀。好，就这样。 如果你想要一路啊，不止打给我们，在 APP 留言，在强强的直播下方也可以留言，让我们帮你害羞。 对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安，上帝的帮助。 跟强强一样在等着换手机吗？他刚刚计算机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打不停，希望找出一个最划算的方案。每一次等到新手机要买新手机要续约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头痛，要一算再算一算再算的问题。10:33 Mark 说，我的老婆 Rita 大人Mark 说，我的老婆 Rita 大人在3个礼拜就要生产了，希望 Rita 老婆一切顺利 ，Hopper baby 健健康康。哇，干巴爹！ 这个是个巧合吗？ 真的是个巧合啊，完全。玉祥说，明天要开学了，我觉得很难过，要面对专题跟依然陌生的同学。那你要不要主动靠近你的同学啊？同学又不会主动靠近你。如果你想要跟他拉近距离的话。嗯，有人说，诶，今天不只是亮哥生日，今天也是 SHE 成舟15周年哦。 OK， 狂贺狂贺！ 现在为你送上一首新歌，来自于杨丞琳的《年轮说》。 青春无语，似是狂。 路亚的吗？ 我这边都在跟我讨论手机资费的问题。 Sonia 说哈利路亚，希望我跟我男朋友能够好好的经营关系，让我们可以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的年轮说，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不说》。伊法说呢，希望下星期的中秋加码生意可以变得很好。阿张说，希望下周台风影响不大，他希望值班顺利。还有平娜说，希望明天可以准时下班，病人也都乖乖的，学妹也可以赶快上线，他希望可以多放一点假。如果你是一般啊，就是不是服务业的话，下个礼拜就是再上个三天，你就可以开心的返乡回家，耍废放懒烤肉， 耍废放懒烤肉，躲台风。 深夜的风冷冷无情，觉得也是我的心，被风吹

哇，真的来电又有劲，以后抓宝就靠它了。 你看你看，超稀有的龙出现了， 抓到了，耶、yeah! 水蛮牛启动快乐一罐就够。 小时候放学回家，应该都有爸妈为你煮晚餐，陪你写功课，帮你洗衣服吧。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呢？我是梁文英，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陪读计划，提供弱势家庭儿童免费课业辅导、品格教育与晚餐，帮助孩子走出阴霾，迎向阳光。请搜寻1919陪读计划。 十票选冠军，花的嫁纱创作人，全能唱作才女崔子格，台湾首张国语大碟《最好的自己》，传媒好评，暖心推荐，《过山车》，美妙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国乐团。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喝一宿。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詹森怀。在我最一开始写歌的时候呢，其实当初是为了要唱歌给自己听，因为在过去的自己有很多可能，比方说受伤的心情，或者是很多比较压抑的、比较没有办法被释放的，然后我都会借由我自己写的歌，然后让我得到平静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就是写歌这件事情，它对我来说已经转化并升华到另外一层意义，变得是有更多人听我的音乐，更多人听我唱歌。我一直希望就是我的作品也同样，就像它可以带给我力量一样，带给我的听众也有一样的力量与支持。我也希望就是每一个人他可以也在唱起歌，或者是在做回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本周的飞碟快红星，他是詹森怀。气什么呢？ 我不开心，我明明就在电台的 WiFi 分享器旁边，就在他旁边，我的连线强度依然是不足，不让我连线，不让我直播。 那你的塔罗强度呢？ 现在是零。搞什么啊？ 你知道吗？听说 George 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11:07，欢迎你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帮忙，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建议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塔罗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别说02-2363-9955抢钱的塔罗世界。 Hello， 喂，你好。 Hello， 你好。 嗨， 喂，嗨嗨嗨，又打进来了，好开心哦。 你是谁啊？ 哦，我是台北的大熊。 阿熊啊？ 哎，大熊。 大熊。 对， 大 害羞，你要算什么呢？ 我想帮我朋友算他今年可不可以交到男朋友。 你要帮你朋友算？ 对，我要帮我朋友算，因为他还没有交过男朋友。 那他干嘛不自己算呢？ 他很害羞。 他在你旁边吗？ 他不在耶，他在他家。我想说偷偷帮他算，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 那如果结论是很不 OK 嘞， 那还是要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 真是一个不用成本的生日礼物哎。 答对了。 怎么这样子呢？ 拜托你们帮帮他。 好吧， 谢谢。 帮别人也可以算，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好蛮奇怪的。 拜托拜托， 心诚则灵，我们就试试看好了。 好， 好不好？ 好，我会用心。 那 我会用心。 那我们就，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 对。 好哦，你说说看啊。 那就左边数来第四张。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的。 他还没有办法搞定他的直播，他正在跟直播奋战。 没有，我的直播可以了，但是他现在要戴耳机，他有点重心不稳，就像一个脚太细的胖子，他就是会跌倒。嗯，就是我本人，不要这样看着我，别说，不要看着我。好，你要第几张牌呢？ 我要左边数过来第四张。 左四。一二三四，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审判。哎呦，正位的审判呢？你的朋友恋爱运需要靠其他的朋友来帮帮忙，才会比较有可能实现。 那我们他有办法知道我们要怎么帮他吗？ 就是朋友介绍朋友给他认识吧，然后推他一把，大家出去，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吃饭，去多让他跟新朋友相处啊，见面啊，或是联络啊，玩耍。 反正朋友对他来说很重要。 对啊， 可是他个性有点软烂欸。 那你干嘛要帮他找男朋友嘞？ 因为他就是太软烂了，我们有点看不下 去。他搞不好本人就是不想要谈恋爱啊。 他说他很想嫁人， 那就叫他自己努力一点。如果又软烂又要嫁人，那很烦呢，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我会跟他说， 就像一个死胖子，就一直要减肥，但是不停的吃又不运动，然后一天到晚说我要瘦，有用吗？ 那有办法知道他的未来对象是哪一些吗？ 天哪，你当我是月下老人吗？你说你想要知道他未来对象怎样？我没听清楚。 嗯，想要可以知道他是未来对象是哪一型吗？ 哪一型？ 对，因为他好软烂哦，我们一直觉得他可能会喜欢霸气总裁那一型。 你们几岁啊？ 哎，他三十。 你们三十怎么还会在谈论这么 虚无缥缈的事情啊？ 因为他比较害羞啦。 到底是能有多害羞、啊、 你刚刚一副讲的你真的很真心想帮你朋友，可是这一整段下来我只听到恶搞，除了恶搞之后我没有听到任何真心的部分。 我是真的还蛮环漏的、欸、 如果你真的很环漏的话，你就不会说怕他爱上霸气总裁这种话。 因为他的个性就是不太会， 因为现实生活就是他根本不会遇到霸气总裁。 不是啊，重点是你们应该是要改导正他这种软烂跟懒散跟不积极的个性，而不是想尽办法要帮他去找什么，这不 对 吧？ 好像对齁、 哦。对啊，就像一个小朋友、嗯、如果他身体就是很不好，一天到晚生病，阿妈一天到晚去求偏方给他喝浮水干嘛的，就是不带他去看医生改正他的状况，那就不对啊，治标不治本，听了就一肚子火。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 到底是能有多软烂跟废物一样。应该没有你讲那么糟吧？ 他就比较喜欢待在家里。 他就不要理他，就让他待在家里面啊。如果他真的想要谈恋爱，或者想要做什么事，他自己会去做。要么如果他就是这样一辈子这样子，然后孤家寡人一个，那也是他的命。 那也是他自找的、 啊。对啊，朋友不需要帮成这样子吧？无聊死了。 那他今年如果我们带他出去的话，就会比较。 带他去哪啦？ 带他出门。 他是自闭症是不是？我对在此没有对自闭症的患者有任何的不敬的意思，但他没有到那个程度吧？ 没有啦，没有， 就对啦。 那我是不是说你真的是从头到尾讲话都很不真心的感觉？ 对啊， 真心。 我觉得你们好坏哦。 我们好坏，你朋友才坏掉了吧？反正就是你想要帮他，就是请先导正他这种不积极的个性，听了就一肚子火，做什么都不会成功啊。 那句话还蛮准的，他真的不是很积极。对， 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如果他自己本人都没有很积极，你为什么要把他的话当真呢？ 对啊， 因为他感觉他就说他很想要交个男朋友啊。 我也说我很想要变瘦啊，我有变瘦吗？都十年了还不长这样。 对啊， 你对什么？你刚才在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他就是不积极的想要改变，旁边的人再怎么敲边鼓就没有用啊。 哦，原来如此，我希望他有听到这一段。 你们30岁了，可不可以振作一点？如果这段对话是出现在20岁小朋友身上， 就我刚刚心想说，如果你是大学生，你就算了 ，你们都30岁了。30你知道30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吗？我上个月才经历。 28是他30， 好不好？ 好，谢谢你。 不要客气，再见了， 拜喽， 再见，拜拜。 02-23-63-9955， 选一通吗？他，哎，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谁？哎， 玛玛丽乔治好， 好熟的声音啊， 是Vincent先生。 哦，嗨， 你好，你好， 怎么了？ 我想算一下运势。 哎、欸，你上次没有算过运势吗？ 哦，好久了呢。 屁啦， 哪有七八月我都没有打哇？ 七八月你都没有打？ 对啊，我都没有打、啊。 乱讲！ 七八月 明明就 我相信八月没有，八月一定没打。 那你刚那么笃定说七八月都没打， 你上次算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女的怎样干嘛的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不准你算， 你还记得？ 我不准你算，你又去搞去算其他东西了。 没有，我想算一下最近生病是不是很顺利，看会不会好一点呢、啊？ 什么不顺利？ 就人际关系上面有点问题，然后工作上面也有点不是很顺心。 所以你到底是要问人际还是要问工作？ 问工作好了。 等一下，我是 反正就是全部都 直播又要倒了， 全部都诸事不顺。 想问一下运势嘛？ 什么运势？ 就是 你说整体的运势，所以不限于人际或是工作，是不是？ 对， 因为他全面都很衰。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算就是你遇到了很多一连串衰事，然后你来算运势，这蛮诡异的，因为你就知道你很衰了，你还要算什么？ 他想知道他明天会不会就从谷底爬起来？ 怎么？ 对，玛丽真的是太贴心了。 但是因为你刚刚撒谎，你七八月都没打，我觉得撒谎的人是不会 要吞一千根针啊，你知道吗？ 但是，我相信八月一定没有抽影，我真的。 好了，算运势嘛， 谢谢， 快速战速决，请抽 牌。 右边第一张，玛丽玛丽，不错啊，正位的战车啊， 正位的战， 对啊，就是如果要以运势来说的话。就算遇到现在这些困难，你就不要管这些困难，就是往前冲，该做的事情就去做好，该达成的目标就去达成好。这些里里扣扣的事情，什么人际啊，什么工作上的不顺啊，一下就过了。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根本就不用理会它，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而烦心。 Don't worry， 你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该做的目标去做好，人家交代你的任务做好，这样就 好。Okay.好，谢谢。 他是说这些小事一下就过了，不用担心。 嗯，好，我相信。 好，加油喽！ 谢谢了， 拜拜， 谢谢，拜拜。 02-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喽。 很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追是因为渴望，我奔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飞翔。 在必行02-23639955，嗨，你好， 嗨，玛丽，还有乔治， 哎呦，差点讲错呢， 对，差一点，因为我平常都是打就是马克跟玛丽在的时间，我是第一次打就是你在的时间，对， 总算打进来了， 我是 Sonia， 嗨 Sonia， OK， 然后其实我上个月底的时候我有 call in 进来，然后那一次就是被马克跟玛丽说我跟疯子一样，然后一直确定说我的精神状况是不是很不好这样，然后我今 天那你确定你确定要在这个 小时，我现在很好我现在 OK 正常了， 我现在很正常，就是我想问就是说，因为前上次我有提到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就是彼此给彼此去改进啊跟进步的空间还有时间这样，然后我是一个其实还蛮没有自信心的人，但是我现在慢慢就是在让自己很有自信，可能去做一些兴趣啊等等的，然后我想要测说就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两个的进展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向，那两个月过后我们又会是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 刚刚太长了，有一段我睡着了 我有听到可是你跟你男朋友各自改进是你们有暂时分开吗还是也没有？ 应该是说就是他现因为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他是还蛮压抑自己心里话的人，然后我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常常会有点太过去有点太依赖他了，然后现在就会变成是说可能彼此都要给彼此时间跟空间，然后去好好去思考说两个人的。 你们给彼此的时间跟空间是你们不会见面吗？ 会还是会， 然后 还是有， 只是你们心里知道你们都有要改善的地方， 说好要。对对对对对对，是。 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一年半。对。 一年半，然后约定好花两个月时间去互相改，不是互相， 就是也不是说一定要改到什么样的地步，但至少就是我们要找出一个我们两个都合宜的相处模式这样。 你们是遇到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我可能有点太黏他了、uh-huh. 然后他可能就是有点，就是他的工作啊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情况下，然后又要承受我这样子的一个 公事， 就是对，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他快要爆炸了，然后他又自己是一个很压抑自己心里的人、嗯、所以他在当下他没有跟我说，那等到他爆炸的时候我才发现哦事情不对了这样子。 OK， 嗯，所以你想要算接下来、嗯、你们是才要开始尝试改变， 现在正在开始了、哦、 正在开始了，所以你想知道这两个月过去之后会不会变好还是怎么了，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了解。嗯，你的精神状况没有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你？ 啊，上次讲话不是这个样子的。 哦，是啊。 我想要，你不要问那么多。我想跟我男朋友说，宝贝，我真的很爱你，我不能说，你们不要问。 好了，可以了。 哦，就是那个时候遇到问题的当下， 对， 很崩溃这样。 也不是很崩溃，就是 你这样还不崩溃啊。 没有，那时候很崩溃，但是我那时候不是在一个好像是那种就是哭的那个状态，我是觉得好，我就是要做给你看，就是有那个是 赌气的状态， 对对对，有一点，也不是赌气，就是有那种气魄，对， 没有，那就是赌气。你在讲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好，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我们有22张塔罗牌， 22张， 看你要从左边还从右边第几张。 好，我从右边数来第11张。 右边数来第十一张。 对， 我刚刚看我直播里面的样子，我好像减肥前的世元界、哦、我今天怎么可以肿成这样？好，右边第11张，1、2、3。 11。 我知道了，我该数、4、5、6、7、8、9、10、11。神在数牌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扰他，他数字概念很差的。好，第11张是正位的倒吊人。 嗯， 好，正位倒吊人呢？两个月过去之后，你们俩互相改变。该怎么讲呢？如果说互相看对方的改变。的确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许你会觉得他哪里，他跟原本的态度不一样了，然后他也会觉得你好像调试的相处的方式好像也不一样了， 嗯， 所以应该是算是好的啦，我觉得是好的走向，但是因为还是倒吊人的关系，只是看的角度不同，看的方式不同，所以对彼此的改变有稍微觉得哦跟之前不太一样，但是还不够， 嗯， 就不会是一个到达完全平衡的状态， 嗯， 所以就 怎么感觉不满重重危机？ 也不会啊，至少他们慢慢在改啦，因为你要一个这么黏紧迫盯人的人突然间就要把重心移到 别的地方，其实真的 有点 真的有很就是现在的我变得很克，就是什么很克制哦，你可以这样讲吗？不是，就是我觉得就 是刻意的不要去烦到他吧。 对对， 但是其实重点就是你要像你自己讲的，你要转移自己生活的重心，这是最大的关键。 对对对， 你一定要找到一件事情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有事情去忙，而且是可以专心去做、嗯、我说的不是找些兴趣来这边你知道东弄弄西弄弄、哦、你要找一件是真的重要的可以持续一直做的事情去做、 嗯、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这么依赖他了，因为你之前没有重心。 嗯嗯， 好，好不好？ 明白， 慢慢来吧，不要把双方都逼得太死。万一真的你还是很需要他，你还是需要他陪你，陪你讲话、聊聊天、干嘛的，你也要告诉他，你不要也把这种情绪压得太过头了、 嗯， 搞得自己很痛苦，这也是两败俱伤的。 嗯， 哦， 好，可以， 加油喽、嗯！ 希望你们中秋月圆人团圆。 哦，好，谢谢，嗯， 拜拜， 好，拜拜。 如果你担心中秋节台风或是乌云密布看不到月亮的话，你现在打开我的直播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你说月亮脸吗？ 嗯，超肥。

11:3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第二个小时抢抢的塔罗事件，02-2363-9955。Hello， 喂，你好。 我想要那个乔治玛丽吗？ 是的，你是。 我叫夏天。 夏天。 你要算什么呢？ 我想要问一个关于抉择的问题。 抉择。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29，然后我有一个高二弟弟，我跟他差12岁。 嗯。 然后就是。他一直来就是大家就算是我看大的， 嗯， 但是他这种上高中以后啊，就是他就变得，就觉得他整个人就是个性就变，就是也不是个性啊，就是变得可能是叛逆期什么的，就是变得很不受教， 嗯， 然后就是跟家里的人相处啊，就是越来越多冲突， 嗯， 然后这最近呢、啊，我就觉得冲突又越升越高，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有情绪管理的问题，然后就是对他硬的讲啊软的讲啊就是都没有用，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想说要不要求助就学校的辅导师，但是我又怕因为他个性就是那种很 倔， 就是很 no man 那种人，然后我就怕说会不会就是我 什么 man no man 就是yes man 的那种相反了、啊、对不对、 oh, no man 就是很就是都很爱拒绝，就是 叛逆期啊，这听起来就是大叛逆期啊。 哦，对啊，然后我就不知道，然后他甚至就是他还会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他会都会丢杯子这样子。 什么杯子？ 他喜欢 丢杯子。 杯子，他喜欢看 玻璃 破掉。 哦，玻璃 塑胶的、啊，他喜欢看东西破掉。我觉得他情绪管理已经出现问题了、哦，然后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忧郁症什么的。 这么严重？他会、 啊、 会为了什么事情突然发很大的脾气？什么 是 他的点？ 就 是、 如果我们就是对他说：“哎、欸，你怎么样？”他就会， 两公啊，干你什么事啊？ 对， 就是叛逆期啊。 他也不会讲干你什么事，他就是默默的，然后等我跟我们离开现场以后，就会听到他房间有玻璃声这样子，我觉得好可怕、喔、对， 所以你有私底下找过他聊，但是他也不愿意透露什么、 啊。对，就是我就是生气的跟他，就是有生气的跟他讲过，然后也有哭着跟他讲过，都完全都没有用。我就不知道 你说他不会在你们面前顶撞你们，或是跟你们起冲突， 有时候也会。 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是躲，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才开始发泄。 嗯，也对对。 然后你们也没有逼什么，就是关心他，他也会发飙。 关心的话，关心倒是不会啦。但是就是， 那你到底讲什么他发飙？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怎么被子都不折，或者是衣服都不叠，这就会发脾气。因为我以前是这样。 哦， 所以你们是讲这些吗？ 嗯。这个也有，可是这个他不会发飙了， 或是嫌他说你怎么不去念书， 也这个也会讲， 这样所以最惹毛他的点大概是什么？你们讲到什么他会真的没送？ 真的没送哦，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已经越 他摔杯子， 只要讲他不合他意，他就会。 他摔杯子的那一次，你们说了什么？ 我让我想一下， 大概， 让我想一下。 因为像我在叛逆期的时候，我妈要逼我去念书，或是要我逼我干嘛，就是嫌那种嫌弃的话，在我听耳朵里面 很刺， 非常刺。比如说，假设今天大家一起吃，就是吃完晚饭之后，我本来心里面我就打算我等一下我来洗碗，但我没有讲出口。然后这时候如果我妈或是我爸在那边啰嗦一句说：“ 哎，你该洗碗吧？” 你该洗碗了，我就会大脸，我就会大脸。 这个我自己也会。 我心想说，我就是要去洗了，你讲了，我更不想洗，就是这样，就是叛逆，就是很叛逆这样。 对， 对啊， 嗯。 所以你觉得很严重，所以你想要算的是你该不该求助于老师，就专业的帮助。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怕他就是我一这样一讲，就是他就反而不就他反而不去学校，我就觉得更惨了。 你有跟他同学们聊过吗？ 他没有什么朋友，他是一个就是很内向的人。 他有被欺负吗？ 没有没有， 没有被霸凌。 我有自己问过老师。 老师通常 看不见，而且他自己还是有一些朋友啦，就是。但是他就是比较不主动的人 啊，他比较内敛， 对对对，就是可能同学有来他就 OK OK， 但他不会主动去找朋友那种人 啊，所以人际关系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 哦，所以他在学校没有，就是在其他地方没有怪奇特的表现，比如说他面对同学或是老师，他没有这么负面的情绪吗？还是特别就是对家人反应这么大？ 这因为学校的话，我就不会，就没办法知道。 哦，好。 我觉得他应我猜测他在外面应该是没有什么表现， 就很正常这样。 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这样子。 了解。 对啊。 你跟他以前感情亲吗？ 就还蛮好的啊，就高中以前都是，就真的是我看大的，我们都还不错。 嗯， 哇、啊，所以上高中以后，我就觉得好伤心哦。 怎么弟弟会变这样？坏掉了。 可是他的叛逆期来得蛮晚的，因为通常国中就开始叛逆嘞。 嗯，可是对啊，我就想说是，只是叛逆期的话，就是我是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也还算年轻，我还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现在， 我还算年轻。 就是 像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 不是我也快30嘛，我也才不在30 OK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如果可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我就觉得他现在的情绪管理已经我觉得很有问题了，然后我觉得 没我觉得你 要请求别人帮助。 我们先抽张牌我们再来解释好不好？ 好啊 就针对这个问题、 就是、 该怎么做比较好、 就是、对该怎么做，就是找辅导室找第三人来帮忙会不会比较好？ 好，你会抽牌吗？ OK 22张嘛 呀、yeah, 来抽张牌， 我要左边第七张， 左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抽到牌是逆位的月亮。好，抽到逆位的月亮这张牌呢，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什么情绪管理出问题，这我觉得还好。 嗯， 没有到情绪管理出问题这么严重，因为如果他真的情绪管理出问题的话，他是随时随地都会起冲突的人。 嗯， 就是真的蛮严重的状态下是这样子的。 嗯， 那如果他在外面表现正常，在学校表现正常，也没有特别怎么样，那他情绪管理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 嗯， 那唯一这样听起来，逆位的月亮其实就是事情会慢慢的转好。原因会慢慢的清楚，但是就是你不能，你没有办法急。比如说天上有乌云遮住月亮，你再怎么急，你也对你自己在底下狂吹气，它是不会散开的。你狂用手去拨它，它也是不会散开的。你只能耐心的等到风把它吹走，或者是 拨云见日。 对，你等到云飘走，你才看到月亮。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着急于这件事情， 太急着要做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或者是你反而越跟他聊，越得到反效果，他越不想要去聊这件事情，所以反应就更大，因为他越抗拒，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我现在都不想聊啊，你们烦。 对，我觉得我自己很 OK， 可是你们不要一直来烦我，你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我真的觉得很烦了，我只能用愤怒来表示我真的不想去讲这件事，因为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是你们觉得我有问题。但我一旦我觉得你们看我的眼光很奇怪，我就更不想要去面对你们，就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真的，我超怕这样。 所以你就干脆不要理他，你偶尔可以传个讯息，或是留到纸条。 就是你只要有一次让他知道，你会随时就是在他旁边，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不要，这压力太大。 不是，你就让他知道说我是关心你的，然后之后我就都不烦你。 但是不用一直 push 他这样。 对 ，push 真的没有用。你太适度的过当的关切，真的压力很大。你还不如就写一张纸条说，如果他下次再发脾气或是态度不佳，你就说注意你的态度。我们都是爱你的，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们。 纸条也写过了，对啊、 就是一次两次，就是这种简短的沟通就好。你不要去找他聊啊、哭啊、干嘛没有用。就算一个正常人，有人一天到晚跑来找你哭啊、讲啊、闹啊，或者是劝啊，你也会烦。更何况是一个现在可能荷尔蒙不稳定的人。 好， 所以那至于要不要找学校老师，当然你可以跟老师沟通。 嗯， 但是不要，但请老师不要直接的去找他谈这件事情。 哦， 因为一定反效果，因为我没事。我到学校，老师突然跟我讲说，你在家里面是脾气都很差，那就是 廖北啊， 就是你们这些人去跟老师 会超反弹的， 所以他可能觉得家里面现在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地方，他已经不是可以在家里面放松的人。那如果他现在去学校，就又被老师盯着说你在家里面这样，所以我在学校我一定要在辅导你干嘛？两边都不能放松，你是逼死他，我跟你讲。 嗯，真的。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在家里面不要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让他觉得家里是可以待的。 好， 好。 因为想当初我在叛逆期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不想要待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压力好大。每个 那你去哪里？ 我就宁愿在学校跟同学混啊，或者是下课放学之后跟同学在外面吃饭，然后逛一下街啊，再或者是去图书馆看书干嘛的。我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家我就会被唠叨，我就会被念，然后妈妈念我，我态度不佳，我爸就会骂我，我爸会骂我，然后我关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哥就会在那边，就你知道，反正就是家人给的压力，有时候让人真的是会崩溃的，尤其是你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所以你就是适度的关切可以，但不要逼他，让他觉得舒服跟放心，他自然慢慢慢慢的，他就会心情越变越轻松，就不会有这么多冲突出现。 好， 好不好？他现在只会以冲突来解决引发的冲突， 不能跟他硬碰硬。 当然不行，绝对不要。 等他，等他。好， 对，就是可以漠视他的发脾气，或是漠视他的缺点，都是不要管他，你就是不要管他，当作没看见。对，他就是做了什么错事，你也就是不要理他，就这样。 好， 就先让他度过这段时间。但是 好，有你这句话。 但太奇怪的措施也是要制止的，比如说他真的开始你知道赌博啦、毒品干嘛的，踹口打猫啦，这个要制止哦，这绝对要制止。好， 好好好好， 好加油。 好，好谢谢你们。 不会， 拜拜， 谢谢谢谢， 好，拜拜。 都带了， 那一定要带的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呢。九月三十前，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里程大回馈，海外消费单笔满1000就回馈100里数，出国别忘了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 快搜寻亚洲万里通。 仅上理财现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实还年利率为 6.75%-15%， 预借现金手续费以及金额乘3%加新台币150元或美金5元，限制是详情依国泰世华网站为准。 本届全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年6班的 Elsa。 哇，你们 Elsa 的英文口说能力怎么进步的这么快啊？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们的爱相同，因而相同爱着同首记忆中的经典。我是郭子，11月12、13 ATT Showbox 郭恒琪爱相同经典演唱会，9月7号年代售票全台便利超商全面开卖。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11:53，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他们是 SHE， 这首永远都在，待会整点报时过后就是温馨点歌曲咯。 是的， 是温柔的辽阔，没带走什么，却留下了好多，深爱的更爱了，爱我的还爱着，不小心差一就像

爱的世界，你爱的谁，让我像个小孩，脾气坏，酷似人心气白，还有点变态，可是有你在，我就会快一快，你就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真的很帅，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 欢迎来到第三小时的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小时一样送上点播歌曲给你，念出你的留言，度过温馨的一个小时。如果你要留言点歌呢，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青春点点点，然后里面有网志，网志里面有周日的点歌区，周日的留言版，你进去呢就可以留言点歌了，你也可以哈利路亚，你想要留言就可以在那边。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谢谢大家点歌，谢谢大家在这个小时还不睡，撑在那边听我们的节目。 嗯哼， 今天的点歌不多，所以呢，有几首歌呢是我们自己安排进去的。像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要送给这个人蛮衰的，他是千如。他说呢，这几天偶然发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好几首几首好歌，很想知道从广播中听到的感觉是什么呢？哦，这个感觉你可能暂时感觉不到，因为你的三首歌曲呢我们都没有。他第一首歌曲是草东没有派对的， 我们应该要灌几首草东的歌才对，来跟公司建议一下。 嗯，草东没有派对的勇敢的人就没有。第二首呢是 Grey 的 Lonely Night， 我们好像我们也是没有。然后呢第三首是 Lisa 的找到幸福，我们也是没有。而且你上次说你点歌失败，希望这次会有。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歌那些好歌但是你却很少听到吗？也许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电脑可能每个电台的资料库都有限，所以灌的歌都不一定，他们就是没有在前几个被排进去的，所以你才很少听到他们。 所以你这样很你的失，如果你照着这个方式这个方向点歌，你的失败率是蛮高的。 但你也可以试看自己可以失败几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记录。 好，我们接下来送你这一首，因为你实在太孤单了，什么歌都点不到。这首歌一样很好听，是来自阿肯的Lonely. 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 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for my own. Lonely. Yo, this one here.Goes out to all my players out there, man, you know, that got that one good girl, dawg, that's always been there, man, like, took all the bullshit, but then one day she can't take it no more and decide to leave. Yeah, I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 noticed my girl wasn't by my side. Could've sworn I was dreaming, for her I was fiending, so I had to take a little ride.Backtracking on these few year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do to make it go bad. Cause ever since my girl left me, my whole life came crashing and I'm so lonely,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Call my own girl,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Let you walk right out of my life. After all I put you through, you still stuck around and stayed by my side. What really hurt me is I broke your heart. Baby, you were a good girl and I had no right. I really wanna make things right, cause without you in my life, girl, I'm so lonely, so lonely, Mr. Lonely. I have nobody. So long, man. the world ain't never met a girl that could take the things that you've been through. Never thought the day would come where you would get up and run and I would be out chasing you. Cause ain't nowhere in the globe I'd rather be. Ain't no one in the globe I'd rather see than the girl of my dreams that made me be so happy but now so lonely. 开头虽然没有你要的，但是我们有李海的歌曲。李海其实也有很多新歌，但我们目前电脑也只有这一首歌而已。 一二三四。 Come on now, I said one, two, three. 아직도내가네거라는착각은그만예전에그땐내가아니야아침이밝는소리에고춘저마치였는데여전히정신못차려왜 I'm sick and tired 너의위선에어설픈나의우이제좀꺼져줄래 I think I'm going crazy ooh. I think I'm going crazy ooh. 덤참하게굴짖는마사라져줘저멀리하지말고너나잘해니그런동정따윈필요없어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시간이모든걸해결할거야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 Game over, game over, 오 Game over 나같은여자어디를가도눈씻고봐도하지말고너나잘해니그런동정따윈필요없어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시간이모든걸해결할거야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 Game over, game over, 오 Game over 슈비루와빠슈비루와빠 떠나가줘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시간이모든

欢迎回来，青春点一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木月 Mumu 的 Sunshine Girl。这首歌曲呢，哎呀，我的麦克风闹鬼了， 好可怕哦！ 不要怕，不要怕，有歌在。好，这首歌曲呢是Megumi 要点的。他说连上六天班大家都辛苦了，再上三天班就可以放四天的中秋连假啰。他想要点 Green 的 Week， 还有 Mumu 的 Sunshine Girl。 今天你是一个 Lucky Girl， 因为今天点个人很少，所以有你如果点想点两首或三首，或是你有一些有些没有的话，就一起播给你咯，或是类似的 大放送啊。中秋快乐，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多多来点歌，上青春点点脸书在网志区里面就可以点播了。 好的，刚刚听完 Sunshine Girl， 接下来是你另外一首想要听的歌曲哦，没有 Week， 但是一样送你 Green 的歌曲遥远。 好的，接下来呢是丽华的点播，她想要点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话落来， 有妮娜呢，她说小孩开学了，这几天也终于把一些该办的事情给办好，那现在要开始找工作了。撑到现在小孩大一点了，终于可以放手去上班去工作了，所以她想要为自己点播歌曲，帮自己加油打气，希望可以顺利找到适合的工作。就送给您点播的杨培安，我相信，希望你重返职场可以一切顺顺利利咯。 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

叫外向，不擅长眉目表达，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 快写一首情歌，落笔传神，还有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紫米还有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能播报，距离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十二点五十分了，欢迎回来第三小时的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个礼拜的歌曲呢，都已经全部播，我、哦、点播已经全部播完了。 是的， 大家蛮忙的。 是的， 上个礼拜大家上了六天班，心情不好，但下个礼拜又可以连放四天，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搞不好星期天，如果你抢播抢最后一天烤肉的话，你可以再点一些烤肉之歌，你下礼拜烤肉的时候可以边烤边听。 我真的不知道烤肉要点什么歌。 也没有一些喇喇的歌，蛤蜊的、牡蛎的歌、鱼的歌，鱼啊鱼啊，陈绮贞的鱼，你也是我， 超奇怪的。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中秋连假愉快。刚刚一回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嵩雅《俗共赏》。 嗯， 接下来呢，就是点播几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入睡安眠。 嗯，熬困喽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 《鱼哦、 流浪者之歌》。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晚安喽，拜拜。 我的肩膀被记忆的包裹，流浪到